3月25号，巴黎，晴。几乎一周了，醒来就是中午，但处在防疫中心的人们，好好睡觉都是奢侈。一列高铁医院从巴黎东站出发，开往斯特拉斯堡。此行的目的是从不堪重负的当地医院转运20多位重症患者。这是欧洲首列高铁医院，而上一次法国用铁路成规模转运病人，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。一架直升机降落在德国西南部的一个医院的顶楼，上着呼吸机的法国病人被早已等候的德国医生接下飞机，病人被全副武装，只听到各种监护仪器的工作声。人命关天，德国和瑞士等邻近国家主动伸出了援手。在法国疫情最严重的 Mulhouse， 一间可以容纳30位重症病人的军队野战医院已经开始运转，这是法国版的方舱，目前已经收治了10位患者。就在这间帐篷医院外，晚上8点，马克龙再次发表全国电视讲话，对所有医护人员，对包括警察在内各行各业坚守岗位的人们，对所有隔离在家的法国人表示他最深的感谢。与此同时，他还现场宣布要给医护人员更多补助，要给医院最大的支持，要用得力的措施抵御风险。马克龙是大约下午5点半的时候来到这儿的，这也是疫情爆发以来他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戴口罩。与周围人不同，递给总统的口罩是 3M 型号的。尽管转身背对镜头，他不太利索的动作还是被全程直播。也有专家指出，他的佩戴方法可能不大对。小马哥戴口罩，社交媒体上爱吐槽的法国人又找到了话题。不是说缺口罩吗？他怎么有？而且是 3M。 你们不是告诉我们戴口罩没用吗？此时宅在家的人们也只好在网上狂欢。为了延缓病毒传播速度，更广泛更系统的病毒检测即将推广应用，而隔离期限可能会延长到4月底的消息也被媒体反复提及。在马赛，警察让无人机参与扫街巡逻，提醒人们不要违反规矩。上午看到 BFM 电视台也在介绍韩国的防疫策略，其中特别提到他们利用大数据精准定位感染者，市民则通过手机 APP 点击查询，家附近工作场所周围是否安全一目了然。只是也许编导韩文和中文傻傻分不清楚，说着韩国的事儿却贴了一些中国的画面。当然这不是重点，尽管他们也承认大数据在分离感染者和健康人上所起的警示作用，可专家还是对如此搜集个人隐私表达了担忧。在巴黎，为了保证经济正常运转，总理菲利普一早就开出了多条处方，比如每周工作上限由原来的48小时提高到60小时。这也意味着超市、快递、运输、电信等行当的人们需要比平时工作更多。特殊时期需要有更多担当，对此有面包店的员工表示理解，但工会组织的代表却担心延长工作时间可能发生更多工伤事件。他们也怀疑老板们是不是能给员工准备足够的口罩和洗手液。最新的调查显示，超过70%的受访者不满意政府的表现，近90%市民担忧疫情继续蔓延，但是也有超过60%的人表示自己目前还算踏实，这很法国。对了，因为疫情大流行，法国政府宣布从伊拉克撤军。